对，但是它是我新听的一首老歌，但是很有老歌的。 就原来 它 已经存在了20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听的， 不知道是不是？ 是，对。 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了。 嗯，首先要点名表扬一下春徐关注了主播，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关注和分享这一次直播。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 是的，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首老歌哈，这是来自关淑怡的一首歌曲，叫做忘记他，非常早了，最早的时候在1980年，那个时候是刚满28岁的邓丽君，推出了宝丽金推出了一张名为《势不两立》的专辑，当中有这一首歌曲。那后来呢，关淑怡有翻唱过一个版本。 对对对，关淑怡在香港啊被称为叫做女版的黄耀明啊，这首歌呢是她翻唱的。其实她翻唱的这首歌曲也被王家卫放在了他的电影《堕落天使》里作为插曲，非常的有感觉。来自关淑怡的忘记他。今天除了有关淑怡的歌曲之外，还有很多唱吧红人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经典翻唱作品，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关淑怡翻唱版本的《忘记他》。虽然说这个词曲都是没有变的，不过在最新的编曲当中有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你其实可以从这首老歌当中听到一些电子感，还有浓墨一般的这个渲染。所以这首歌原来只有2分多钟，但是因为增加了渲染之后变成了3分多钟，也算是一种老歌新唱的方式。 是。 那同样今天在我们的魔音手的环节当中，有很多来自唱吧红人，也就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一些精彩的翻唱哈，也算是老歌新唱的版本。要推出的第一位朋友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算是一位红人了。 是 幸运蜡笔要带来一首《当时的月亮》，这也是翻唱自王菲的一首歌曲。 当时的月亮，你喜欢那种圆圆的月亮，还是弯弯的月亮，又或者全都喜欢呢？来听一下《当时的月亮》。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能念念不忘啊。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别，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谁能告诉我，那一种信仰能让人念念不忘？都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 这是来自于王菲在1999年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当时的月亮》，今天是由我们的唱吧红人幸运蜡笔来翻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当时在发布的时候，王菲因为刚刚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变故，所以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的一个缅怀哈，还有对往事的一些伤感的追忆。但是我感觉幸运蜡笔唱的非常的开心， 从头到尾都是面带微笑。 是因为我们这个单视频的这个录制，所以你能看到他整个的 状态和精气神儿，其实还都哎提的蛮起来的。 对， 对， 对 啊，包括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事事如书，也是送来了小礼物以及加油，说哎觉得这个帅哥不错，好棒。如果你也比较喜欢幸运蜡笔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二上。 嗯，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和何曼婷演唱的歌曲，叫做《素颜》，发行于2010年。哎，现在2010年的歌曲也能算老歌了吗？ 哎，但这个歌其实真的还蛮新的，不过确实有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你想想也有 七年了，所以就感觉自己 老 了。 老歌老歌，是这是当时许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也算是新生代当中比较经典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了。 是， 因为我们提到男女对唱，会提到一些类似于像《你最珍贵》啊、《广岛之恋》啊这种的。 上个世纪的， 别经常上个世纪。但是这个《素颜》这首歌曲呢，其实讲的是走出校园的一对男女哈，他们对于感情的一个缅怀。 对， 就可能男生还守在原地，但是女生已经改变了很多。倒不是说主张所有的人都回到素颜的那个状态。而素颜表达了你对于初心的一份坚守和感动。那我们来请出的也是一对唱吧红人组合，鱼刺胖和他的朋友带来的素颜的合唱。 像和乐山老爷爷一样耶，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原创，搞来搞去好像也就这样，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今夜化了美美的妆， 我是欣赏美美的妆， 我要晃在舞池中央， 那种体态可以想象， 我做我的改变又何必纠结， 那就拜托别和我碰面。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冬眠素面，夏天有多纯洁，秋有多纯洁， 不画半熟的眼线，不用抹匀粉底液， 暴雨天 表演，轰轰烈烈那几年， 有遗憾的感觉， 为何感觉 本就用烟嗓来唱素颜这首歌曲还挺有挑战性的，因为原曲当中那个女生是一种很甜美的一种唱法， 对对对， 但突然换到鱼刺胖这边呢，是一种非常老练的烟嗓的这样的感觉来诠释出这种素颜。 胆子也很大，敢跟这个原唱许嵩来一起来进行合唱，而且丝毫没有被比下去的感觉。 对，这也是在唱吧当中有一个我要和你唱的环节啊，有一部分明星会录制一半，然后再请你来一起跟他们合唱另外一半。俊徐也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当中也说了好听，哎，看来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个版本的。 是，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二来支持一下鱼刺胖，我们正在唱吧活力982当中直播。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真正的老歌啊，一个十年又另外一个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在我们的歌单里不变。这首歌就是原唱来自陈奕迅的《十年》，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唱吧红人一只杏仁 C。 对，但这首歌不仅仅是十年了，蚂蚁已经走了十年，不是哪个十年，2003年啊，03年到现在有14年的时间了。这是陈奕迅2003年4月1号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当中的。台湾音乐人陈小霞用了2个晚上的时间才创作出了这一首《十年》。而且特别特殊的是，之前他创作广东话的歌曲都是先给旋律，然后作词人再根据他的旋律作词。但是这首歌真的是改变了他平常的创作方式，他是先拿到了林夕写的词，然后才根据词来作曲的，所以因为创作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旋律特别的自由，也形成了最后朗朗上口大家都会唱的这一首《十年》。我们有请出网络红人一只杏仁 C 带来《十年》。 今天把我一个月的歌都录完了，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不会发现我们手怎么说出口，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首《十年》，这也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红人一枝杏仁 C 带来的。那今天的三位唱吧红人分别已经演绎完了，分别是来自幸运蜡笔的《当时的月亮》和鱼刺胖的《素颜》，还有一枝杏仁 C 的《十年》。我们听原曲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盘点的是经典的老歌，但是听过他们重新翻唱演绎的这个版本，不知道谁会更加让你倾心呢？那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支 MV 哈，这支作品呢也是很有年代感了。 Melody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很有故事可以讲，因为是陶喆写给自己前女友的一首歌曲， 因为前女友的名字就叫 Melody， 对，英文名字。在一段感情逝去之后，选择用歌曲来记录一段感情，我觉得这也是音乐人独有的一种方式吧。但是成为了一种广被传唱的歌曲来讲的话，其实对于当时的那个女孩来讲，后来接受采访，她也觉得说还蛮幸福的，就是虽然说感情不在了，但是还毕竟留下来了一首传世的歌曲， 也算是当时感情的一种见证了。 是，那也希望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来观看这一支同样很有巧思的 MV Melody。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介绍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同样也是一首老歌，很多人有听过它的普通话版本，就是邱意浓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曲，不过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广东话的版本，叫做李香兰。 对，李香兰呢也是张学友演唱的，收录在他1990年推出的专辑《梦中的你》当中。这首歌在台湾、新加坡和我们中国大陆以及马来西亚等地都受到了热捧。其实在当年这首歌不算是一首一推出就大热的歌曲，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后再来听，真是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喜欢啊。 对，这就是老歌的感觉，就像一杯精酿的纯酒一样，时间越久历久弥香的感觉。 对， 这首歌曲在之后呢反而是大火了，之后也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引用过，比如说像经典的周星驰的国产007当中，他有在钢琴旁边边弹边唱的就是这一首李香兰。 伴随着今天这一首有故事的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更多怀有音乐梦想想要寻求展示平台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发送你演唱的一段视频片段加上个人的一个简要的介绍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说不定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或者你的视频表现了。那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老歌，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想用一杯拉菲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静静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都守着伤memory of a face.